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五，农历8月24，北京多云，18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听习总书记的话，播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特别报道19大时光，不凡的时光，群众的期盼。 19大代表风采，群众致富的带头人柯小海、胡中山。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党的19大，肯定中国取得的成就。 特别报道强军5年迎盛会，播出第一集，军魂永固。 经中央军委批准，驻大中城市市区或者郊区的师旅团级单位以及具有独立营区的建制营连级单位，经批准可以组织军营向社会开放。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保持稳定，外资更多流向高新技术产业。 今年前9个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收超过19万亿元，收入利润增速创2012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张莹颖案，美国检方追加起诉后，嫌犯仍拒不认罪。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5年，听习总书记的话。 十集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带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回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今天播出第5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采制央广记者刘乐、马闯、刘慧民。 党的18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学生提问时说，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成为树立生态文明观、引领中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理论之基。5年来，对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哪儿，强调到哪儿。 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我说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保护生态环境到底有多重要？总书记多次用保护眼睛和对待生命来比喻。 现在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这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总书记关注一城一地的环境问题，体现的是关注整体生态安全的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布局。13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主要目标，并提出一系列主要指标，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 我们将毫不动摇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今后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将分别下降23%、15%、18%。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追求绿水青山，也在践行着一个大国应有的环境责任。 我多次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我们要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让老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 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生态文明新局面已经开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绿色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广。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赢得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十九大时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 北接祁连山，南临柴达木，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西海镇西侧的这片草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银滩。十月的草原已经下过好几场雪，丛丛积雪点缀着已经有些泛黄的草场。 打酥油啊，这是 牧民吉和生木家的帐篷，暖烘烘的，炉子上正烧着奶茶。吉和生木摆弄着手上的收音机，这是国庆前省里广电部门的干部专门送来的。自从有了它，吉和生木走到哪儿都要带着。 在放羊期间也不寂寞吧，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伙伴。 雪后的金银滩草原转眼就要进入冬季，单薄的帐篷已不适合居住。吉和生木的冬季定居点就在县城附近。他说2014年是政府出钱补助帮他家进行了危房改造。 这个地方已经通电了，这个网络什么的也通了，每天呢这个拿着这个收音机听这个实际的这个有关信息，也希望咱们的祖国呢蒸蒸日上，繁荣强大。 山东淄博， 大师上来，上来。 雨中的清晨，在离淄博淄川城区40多里地的大山里，54岁的村民陈继房和乡亲们焦急地等待着村里这几天刚装上的村村响乡村大喇叭传出声。 迎十九大播出。 陈继房说，村里老人多，不比年轻人有个手机，随时能知道外头的大事儿。眼瞅着别的村前几天就安上了大喇叭，他们本来还有些心急，没想到这么快就安到他们村了。比起聚在屋里自个儿看新闻，在田间地头和大伙儿边听大喇叭边聊，这感觉已经久违了。在政府的帮扶下，几年前陈继房和村里100多户老乡都住上了新农村建设的楼房。日子越过越舒坦的同时，陈继房说自己还有更多的期待。 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这些，在盘了十几道以后哈，有这样的政策。 宁夏青铜峡。 你家广播好着没？有问题的给你 通知。听说有人上门检修广播设备，正在村部排练舞蹈的马淑平赶紧向老师请了假，骑着电动车回了家。马淑平所在的大坝镇韦桥村这些天喜事连门，他们所在的宁夏引黄古灌区生意成功。马淑平想听听广播里咋说这事儿，没想到家里的广播却不响了。 就是这种情况，你可以想听听 这你家的啊，这就坏了。以后呀，你这个收音机如果有问题，通过你村干部反映维护维修，如果维修不了的马上换一个。 韦桥村地处黄河岸边，自古盛产优质水稻，可老天帮忙也还需要自个儿勤奋。马淑平是村里有名的女强人，凭着股吃苦耐劳的劲儿，她把自家的小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她说从广播里听出致富经是每天不落的功课。 每天早上起来先把收音机打开，打开以后就干其他农活，非常方便的。我最喜欢听的那个乡村之声，一些对农民有关的这些节目。最近要开这个十九大，我们非常想听到这个习总书记的讲话。 十九大代表风采。 索洛湾村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以西47公里的大山深处。柯小海当上村支部书记之后，从党支部班子建设入手，首创党员直州制，推行板凳轮流坐都来当村官，大事支部研究集体决策，小事党员主张我来坐庄， 柯小海。 中央的政策再好，能不能在底层生根发芽？ 柯小海提出，农村产业发展要支部牵头，企业管理，村民参股，市场运作。他在村里组建了蔬菜协会，建设蔬菜大棚40座，帮助群众以订单的形式销售蔬菜，还依托黄陵国家森林公园策划建设了漂流项目，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拓宽群众的致富渠道，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000多元。 我想只有产业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我给你把产业建起来，让这么多的群众真正的能给他们当政策来分享这个红利。 索罗湾村富了，柯小海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还相对落后的村组，帮助周边7个村39户189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山向河上投，有沟无水流，滴水贵如油，春播秋无收，是20年前甘肃古浪县嘉山岭村的真实写照。1993年，胡中山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卖掉自家全部家当，带领5万多名从大山深处搬迁出来的群众集资，到沙漠边缘打井开荒。就是那一年，他带着大家花重金从宁夏请匠人，协调厂家就地生产卷帘和保温被，在严重缺土的沙地上盖起了37座日光温室。如今这里已经建成设施农牧业2万多亩，村民在每个棚的年均收入超过2万元。胡中山说，体验过沙海筑州的艰苦，也见证了村民们脱贫致富后的喜悦，他没有虚度此生。 人是为人活的，不是为自己活的， 人是为人活。 哎， 央广消息，随着党的19大召开临近，国外媒体也纷纷聚焦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必须承认中国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与日俱增，19大后中国的改革进程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并牵动区域与国际经济。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刊发报道认为，19大后中国将进入经济改革深水期，同时认为中国18大以来中纪委工作成效明显，19大将确定中国未来发展新方向。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网站日前刊登的文章指出，在短短30多年里，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凭借改革开放政策推出了一个成功的经济赶超模式。德国世界报刊发报道认为，国企改革应成为19大重要课题，而在债务方面，中国政府目前控制债务泡沫不成问题。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主流媒体近期也纷纷载文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在多个创新领域超越西方，正逐渐成为全球创新的引领者和游戏规则制定者。 强军5年迎盛会。 党的18大以来，在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深入学习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强军思想，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现强军梦想的伟大目标不断前进。系列报道《强军5年迎盛会》，全面回顾习主席强军兴军宏伟方略，展示5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历史性成就，反映三军将士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的风采豪情。今天请听第一集《军魂永固》，采制央广记者李燕、娄思佳、聂红杰。 三湾改编时，毛主席提出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的设想。 金秋10月，记者来到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采访。90年前，毛泽东就是在这个连创建了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90年来，红一连历经改革，但支部建连、铁心跟党走的传统始终不变。红一连所在旅政委段杰辉： 我们四中啊，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支部建连作为一条根本的原则和制度，进一步进行了强化，确保枪杆子永远听从党指挥。 2014年10月30号，习近平亲自决策和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郑重提出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院长陶传明： 要求全军着力抓好筑牢军魂工作，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抓好作风培育，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这些问题抓住了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关键环节。 18大以来， 习主席和军委高度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大力推动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紧紧扭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不放松。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尚伟： 习主席站在党、国家和军队事业的战略全局的高度，确立了内涵丰富、意愿深远的政治建军的思想体系，这必将指引我军沿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胜利前进。 新华社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办法依据《国防教育法》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加强国防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近年来一些部队组织军营向社会开放的实践经验，对军营向社会开放的组织领导审批程序和权限、开放时机、开放内容等做了明确规范。办法规定，驻大中城市市区或者郊区的师旅团级单位以及具有独立营区的建制营连级单位，经批准可以组织军营向社会开放。军营开放活动主要面向中国公民，一般在国庆节、建军节、国际劳动节、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和军兵种成立纪念日等时机组织进行。办法明确，军营开放的内容包括军史馆、荣誉室等场所，部队可以公开的军事训练科目和武器装备，基层部队教育、学习生活、文化活动等设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保持稳定，外资更多流向高新技术产业。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规模扩大，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对外承包工程国之一。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2%的背景下，2016年我国实际引进外资8644亿元，同比增长3%。2013至2016年，全国累计新增外商投资企业10.1万家，实际吸引外资5217亿美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我国吸引外资已连续2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资正更多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 外资管理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凡不涉及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事项，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实现了对外商投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 与此同时，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连续2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截至去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3万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达5万亿美元。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主要对外承包工程国之一。 截至2017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在44个国家的97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289.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30.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万多个就业岗位。 今年前9个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收超过19万亿元，收入利润增速创2012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介绍，今年前3季度，国有企业的改革持续深化，改革红利正在不断释放。从数据上来看，今年中央企业营收延续了去年4季度以来的持续增长态势，前3季度实现利润总额达到11104亿元以上，同比增长超过18%，收入利润增速创下2012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 煤电油运这些行业都实现了产销的平稳增长，保持了一个良好的运行态势。主要经营指标呢，比如说前3季度的营业收入增长是15.4%，增长始终保持2位数。从月度收入来看呢，9月份的营业收入比8月份呢反比增长了8.3%。那么月度收入呢也达到了历史上同期的最好的水平。 针对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沈莹表示，前3季度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持续稳定在66.5%，比年初下降了0.2个百分点，多数企业的负债持续下降，债务规模总体可控。 地处武陵山腹地的湖北省咸丰县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全县克服等人送小康的落后思想，立足挖掘本土资源，用土办法大做扶贫文章。请听央广记者张毛青、恩施台记者夏青的报道。 咸丰县彭家沟村是地理标志产品恩施黑猪的原产地，在村里的养猪场，村支书焦宪告诉记者，村里专门种了100多亩构树，用构树的叶子喂养出来的土猪，市场价格是普通猪种的2到3倍。 构叶它是属于高端的，这个叶子的话，你拿出来这个一撕开，它里面就是那种白色的浆，它很营养很好的，像这些才是一个做的土法喂土猪。 龙石宇是当地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学园林设计的他立志把丁寨乡一个沉寂多年的千年溶洞打造成一片土家风情观光园区。 山洞真正的它的核心其实是里面的田园方面的吊脚楼、滩戏，这些都是我们以未来展示的方向。 咸丰县丁寨乡乡长刘新华告诉记者，观光园开业当天就吸引游客3万多人，周边的贫困户也跟着吃上了旅游饭，捧上了金饭碗。 三个村联合成立了一个村级的这个股份合作社，农民变成社员，农户的这个土地啊，这个有了收益，就地参与务工。 作为世界西都的核心区，大沙坝村1800亩的富硒有机茶叶基地成了老百姓的聚宝盆，全村人均茶叶产值5500多元，392户村民户户有茶园，本地茶叶让57户贫困户彻底脱贫。咸丰县扶贫办主任罗明武说，深度贫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要想在家门口脱贫致富，引导老百姓自力更生是关键。 工作队的原来宣传政策，这个带进了先进的理念，结合这个村的实际发展场，动员老百姓自力更生，增强信心。 在半岛核问题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各方应认真考虑中俄提出的倡议。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华春莹表示，直接当事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的愿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的利益。那么当前我们看到半岛局势陷入了轮番升级的恶性循环，根源就在于作为直接当事方的朝美之间的敌意以及信任和安全感的缺失。 华春莹同时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只能是通过对话协商平衡解决各方合理关切，中俄提出的方案应当被认真考虑。 中俄以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以及分步走设想为基础提出的共同倡议，是充分的考虑了并且呢努力的平衡兼顾了各方关切的合情合理的方案，有助于摆脱当前的半岛困境，并且为复谈呢找到突破口。我们认为有关的各方呢应该认真的考虑并且做出积极的回应。 新闻动车组，铁路部门推出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服务，从本月15号起，民航取消签发和使用公务乘机通行证，国内首个机器人学院启用。请听报道。 从10月12号起，旅客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将可以实现自主选座功能。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朱建生表示， 那就是提出的，就请旅客选择，您就希望比如说两个人，您是 CF 还是希望 AC 或者还是希望 AB 这样的，然后我们根据不同车厢不同排数的这个剩余的情况替您来做一个选择。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持公务乘机通行证，业内俗称的红单子，可以在计划外加入机组搭便车。然而随着发放证件基数的增长，有些地区存在审批不严格等问题。此次民航局取消红单子，对避免公器私用、规范公务空乘使用具有重大意义。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中国首个机器人学院在佛山正式启用。在昨天开幕的第三届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加博览会上，中国首个机器人学院在佛山正式启用。佛山机器人学院是全球首个机器人自动化和工业4.0学院，德国汉诺威机器人学院唯一的品牌海外授权使用机构。佛山机器人学院总经理魏威， 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圈，这样的话呢把我们合作伙伴所有的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结合起来，为本地的这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服务。 央广记者彭小毛、周宇佛山报道。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工程第63场活动昨天在山东德州举办。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丁文峰以中国经济在富强之路上砥砺奋进成就辉煌为题进行演讲，并与现场观众和网友进行互动。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百名红通人员第46号孔广生昨天投案自首，目前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8人。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海关总署批准，昨天一辆装载着50亿元越南盾的车辆缓缓驶入广西东兴口岸，首次实现了中越两国银行点对点完成双币现钞跨境双向调运。这标志着中越货币现钞实现直接跨境互换，延边金融综合改革取得又一成果。 第16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昨天在沧州闭幕，俄罗斯国家马戏公司的浪桥、河南省杂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侠义蹦床技巧、蒙古国马戏发展中心的大跳板以及朝鲜平壤国立杂技团的空中飞人荣获本届杂技节金狮奖。 中化农业双辽公司为农户全程土地托管建设 MAP 示范农场，秋收时节农户实现收入翻番。 74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昨晚被公安机关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山东济南，涉及国内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0多起的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告破，涉案金额700多万元。 美国国务院昨天宣布，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相关条款，美国的退出将于2018年12月31号正式生效。美国务院在当天发布的一项声明中称，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考虑包括不断增加的欠费、机构需要根本性改革及对该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见的关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发表声明表示深切遗憾，并认为这是多边主义的损失。2011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投票通过关于巴勒斯坦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该组织的提案。美国政府随后宣布，作为对此事的回应，美国终止向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 美国当地时间11号下午，张莹莹绑架案嫌犯克里斯滕森参加第二次法庭提审。对于联邦当局上周提出的新起诉绑架致死罪，克里斯滕森拒绝认罪。央广记者张佳宁报道。 这次审问持续了约20分钟。当天，张莹莹的母亲也来到法庭，不过当她看到克里斯滕森后，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最终在别人帮助下离开法庭，没能参与旁听。当法官询问克里斯滕森在被拘期间是否服用药物时，克里斯滕森回答说自己长期服用抗抑郁和抗焦虑的药物。法官最后宣布案件正式审判日期保持不变，为2018年2月27号。今年6月9号，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交流学习的26岁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美国警方认为张莹莹已经死亡，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她的尸体。6月30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逮捕涉嫌绑架张莹莹的男子克里斯滕森。不过，在此后的几次审问中，克里斯滕森一直拒不认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杨君天、于芳，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